天天天南主持谢义芳、宋景辉、钱建荣、张三。 好，翻嚟啦！ 好啦，咁啊嗱，咁啊嗱，先因为题目太多，仲有两个题目要讲，我哋讲一个咧就简单啲啦。咁嗱，呢个姚文智啊，参加呢个台，即系代表呢个民进党参加呢个台北市嘅市长选举啦。咁但系咧就即系当时即系佢都系被逼上马，咁啊佢被逼唔系应该咁，民进党被逼要提名佢。咁但係即係當時個基層啊，大家都話：喂，屌你！我哋民進黨執政黨，我哋台北市呢個所謂首都之戰，我哋冇理由唔派人嘅，派咗佢出嚟啦。咁但係咧，民進黨啲即係有頭有面嘅人咧，仍然喺而家柯文哲個市政府裏面做嗰啲人咧，就紛紛就跳船，跳咗去民進黨嗰度，唔係跳咗去柯文哲。 柯文哲度 好啦，咁有邊幾個咧？我哋講講啦，即係都有頭有面噶啦。 副市長 陳景俊、民政局局長藍世聰，同埋呢個市府嘅顧問周如修啊，咁呢啲咧都係一啲要員嚟嘅。咁啊，結果咧就佢哋站喺呢個柯文哲，佢話：喂，我係市政府人，梗係支持柯市長噶啦， 係 嘛？好啦，咁啊。搞到最尾咧，就係呢個民眾都話：九月咧，我哋就要開始咧，就清黨啊！邊啲咧就要支持，即係 支持柯文哲， 唔係唔支持民進黨嗰啲咧，就開除黨籍。咁啲人話：喂，你係玩真嘅先？佢咧，我即係轉口風啦。佢話唔係，即係睇個程度大小嚇。即係如果佢即係佢只係站下台咧，我哋又唔計數嘅。 哦，即係西瓜買大邊細邊。 啊，即係總之啊，柯文哲喺度講嘢，你站台。我唔計數嘅，如果佢冇講到話佢支持柯文哲咧， 都可以 我哋冇處分嘅， 唔算唔算。 喂，屌你咩人格啦？即系我 細聲啲咁樣得唔得？ 即系呢一層嘢搞到民進黨分裂啊！即係一個咁嘅選舉。 喂，你要諒解啊嘛，大佬，我打緊工啊嘛， 咁咧 出緊糧啊嘛， 係 咪老細嚟噶嘛？ 我唔做四大名女嘅喎， 冇錯啦。 咁佢哋講嘅時候咧，咁其實咧就最初冇乜嘢嘅，佢就好似好正常咁樣啊。佢最大問題咧，佢嗰個係總即係嗰個競選總幹事咧，係阿洪 耀福， 係啦，咁就指名道姓喎。 係。咁大波、 就指名道姓一位姓高嘅議員、市議員，台北市議員高嘉瑜，話係。你講唔講講個美女？大家咧，如果有睇呢個台灣台北市議會嘅新聞嘅時候咧，你就 好靚女噶， 就通常就佢就坐喺阿黃世堅隔離嘅，咁啊笑得好可愛嘅。嗱，雖然都30幾嘅啦，但係都笑得好可愛嘅。 嚟啊， 係啊，嚇咁咧就指名道姓喎。 嗯， 咁啊高嘉瑜，喂。你好似阿鄭公講，你唔係話你關真，你自己都不濟嘅，關人乜嘢事啊？咁咧佢就講啦，不如咁樣啊，你阿姚文智，你選舉認真嘅咪啊？你辭立委嚟選啦，不如大家玩大去，好咁咧就跟住咧就大家兩日咧就即係雙方咧都係冷戰啦，咁就到今日咧就有就有人啦，咁其實就著中間人嘅，咁話就話姚文智咧親自致電俾高嘉瑜，咁就去探訪佢，咁大家就開會開咗20多分鐘，係今日嘅事情嚟㗎，咁下晝嘅，咁開完會之後咧，咁大家就啲記者嘅報曬喺度啦，就順便開記者招待會啦，咁見到高嘉瑜咧係面即係眼泛淚光咁出嚟嘅， 係咁淒涼， 係啊咁。大和解咁就 咁樣和解 係啊，咁大家咧都係為咗選舉嘅，咁但係咧 好委屈喎 係好委屈啦。嗱咁咧就佢話：唔關事嘅，其實我又做過雷射搜索，即係隻眼啲食噶，隻眼 咁樣 咁嘅收淚水嘅。好啦，咁咧我要戴翻眼鏡要講講啦。嗱咁咧就唔知邊個媒體啦，咁就即係問到吊真係好好嘅。有唔係問到有冇被強迫喜歡一個人嘅感覺？哇！問到刁住呢個，真係有水準啦，好有水準啊！ 好刁啊！ 咁啊，高嘉瑜咧就微笑沉默鬆腳諗啊，個人喜歡唔係重點嘅，嗱依家講得好 即係好 技巧啊！我個人喜歡唔係重點嚟嘅嚇，最緊要睇啲選民嘅啫。好咁咧就後事如何咧？咁即係佢哋咩？即係大和解咧？咁我哋唔知啊嚇。 拭目以待啊！ 因為都好難噶，因為而家就西瓜烏大邊。老實講，你企埋柯文哲嗰度咧係有著數過，企喺民進黨嗰度嘅。即係呢個選舉就係咁樣，就係咁殘酷啦，係嘛？即係丁守中仍然係佛系嘅選舉咧， 呢、即係呢個我哋唔講佢啦，即係遲啲先啦，因為而家暫時都仲係大家都拉扯緊啊，即係究竟當然國民黨係落後啊，而家排第二啊，呢個姚文智家排第三啦，咁但係即係相差唔係太遠。因為有部分百分之根據民調咧，百分之廿幾三十咧係跑咗柯文，即係藍營嘅票啊，係跑咗去柯文哲嗰度。只要即係呢個丁守中能夠即係強壯起來咧，唔好佛系啦，大佬嚇、啊，即係揾翻呢一百分之廿幾翻嚟咧，其實 應該冇難度嘅。 丁守中有嘅，因為喂你睇下國民黨藍營嘅票跑咗廿幾去咗柯文哲嗰度。而民進黨有百分之五十幾跑咗啦，柯文智嗰度， 屌咁先大鑊。咁咧就其實姚文智嘅民調咧，咁一路都係非常低嘅，即係低到啲人都形容啦，即係其實都有講過啦，就係低過依個啤酒嘅酒精濃度，即係三點幾 percent 嘅啫。咁咧，阿姚文智咧就話咧，如果我選嗱，佢唔係講選輸啊，輸啊，即都 支持第三啊。 如果我選排第三，我要退出政壇。咁咧就但係咧，之前講過話退出政壇嗰啲重量級人馬啦，謝長廷啊、蘇貞昌。嗰啲咧都回馬槍，即係人哋好馬不吃回頭草，佢哋照吃啊！咁啊，所以即係當日咧去城隍廟嘅，即 係 燒王子斬雞頭嗰啲，一隻雞就枉死嘅。 即係政治人，喂，屌你乜？呢個六八九話 N 年都唔選，都選啦，我哋呢個七七七話唔選都選啦，係咪？咁所以政治人呢啲嘢，呢啲承諾係信唔 過。好啦，我哋繼續講啊，即係啲依講過乜嘢都係歷史嘅嘢嚇。咁歷史咧就自有公論啦。咁但係咧，我哋喺台灣咧喺依兩日啦，今日由星期六開始咧，有個係貨光嘅一個貨審大會， 其實就應該今年年初已經講噶啦，咁啊即係話咧，將呢、這個即係中國史啊，中國歷史咧，係擺入去東亞史裏邊嘅一部分，咁啊即係同呢個世界史咧就一齊，咁咧就呢個台灣史咧，本來係用三分之一嗰個時間咧，就改成一半嘅時間，咁、所以即係話 重台喎、 咁所以即係話 加重喎、 啊，有啲呢個校長聯會啊、台灣嘅校長聯會咧就出嚟喂，屌你要咁樣搞法，喂你唔好將呢啲政治嘅鬥爭擺埋落嗰啲課科裏面得㗎，係咪？即係喂你咁搞法，你即係推行台，即係你去中國歷史嘅。去中國歷史化，所以即係啲校長都睇唔過眼。 嗱咁咧就即係以前嚟講咧，喺台灣都係教中國史啦。咁我哋就算入到大學咧，都必修咧，大家一定要修第一個嘅國文啦，同埋一個中國通史係必修嘅。 中國地圖係等於一個秋海棠咁，呢個大家都噏到出曬啦。 咁咧高中咧一定係修中國歷史啦。咁到近廿年咧開始咧，即係中國歷史之外，仲要加修個台灣史。咁其實咧就都唔係加修，係喺中國歷史裡面再分一個台灣史出嚟，好啦，咁今次嘅課綱裏面咧，更加將嘅中國歷史咧就剔出 非歐， 咁就即係將佢當外國史嚟教。嗱、咁佢就會將分開啦。首先就係教佢就分成三部分，佢叫分域啊。第一個分域就喺個就講台灣啦，即係講台灣嘅過去係即係 五百年咧 嚇。咁跟住就係第二個分域。啊，咁就係中國同埋東亞歷史交會，第三部分咧台灣與世界，咁可以睇到喺度咧，其實佢好明顯就係意圖就將中國歷史咧係當成外國歷史。嗱，咁阿錢兄就係歷史專家、歷史學嘅專家啦。咁其實嗱，咁一間就會係由歷史學嘅個代替呢件事啦。咁但係喺我嚟睇，我就係睇到就係話，你而家講緊係歷史課咁。中国历史是不是本国历史呢？有一个很大问题，是不是本国历史先？你而家系咪？如果你中华民国嘅时候，你 系 系咪？你教唔教中国历史？ 一定系噶啦。 唔系啊，嗱，你咁讲啦，即系中国呢、這个，即系呢个概念讲起先。咁、好啦，唐虞夏商周秦汉晋隋唐宋元明清民国啊，咁一大轮，即系呢个朝代嗰啲名称。咁呢個就係一個即係一個繼承嚟嘅嚇，即係我哋無論你佢元朝係外族又好，清朝外族又好，元朝都係外族，但係我哋都含喺個中國歷史裏邊嘅一部分，咁啊，咁所以一路到民國嗱源源不絕啊，到今日中華民國未斷嘅話咧，其實呢個就係整個中國歷史嗰個面貌啊嘛。但係個問題就喂，你而家好啦，民進黨執政，咁你哦，屌中國歷史咧？就擺埋落東亞史裏面啦，即係東南啊、東北亞嘅歷史啊、菲律賓啊、越南啊、呢個韓國、日本嗰啲歷史，就撈埋一堆。 係喎，外國嘅 咯 喎。 啊，咁即係撈埋一堆啦，係咯，外國化咯，係嘛？好啦，咁啊，而家本國咧就係用台灣史，五百年嘅台灣歷史咧，我哋要教俾呢個下一代。 知道，咁即係話咧，將來嗰啲 廿年後啲僆仔， 咁佢哋只知道台灣五百年嚟嘅歷史，佢就唔知道中國嘅歷史啦。啊，咁呢個喂，呢個歷史專家你點睇 啦？咁另外咧，咁再提一提先啦嚇。咁我哋可嗱，咁呢個歷史科召集人咧，呢個課召集人咧就係講政大副教授金士喜啦，就喺一個就講啦，即係以普通中高中歷史為例，咁咧就係新課綱唔係要高中生準備去當史學家。嗱，依個錢興就我相信比較會關注喺現在嘅民主時代，強調以人民為主體，例如中國史東漢嘅黃巾之亂、農民運動，要改從人民角度去思考，不能站在傳統皇帝角度看這段史實。嗱，一段説話，大家是不是很熟悉？有冇聽過？幾時有聽過啊？ 共匪講嘅咯， 共產黨五六十年代講嘅。 喂，史官啊嘛，呢叫做 系啦。咁呢、這个，所以头先又系讲嗰句啦，即民进党同呢个 共匪六匪啊，一家亲嚟噶，屌 系啦。即系我哋历史就历史，我哋并唔系话我企喺农民或者我哋即系封建啊，就系、是、帝王同农民两个阶级嘅斗争嚟嘅。咁而家其实你一个历史科召集，你都将佢可以将佢咁样做啦，二分法。咁其實即係喺教歷史科嚟講，係非常之危險嘅事情，係咩？ 其實咧，每一個歷史科咧，背後都有一個目的嘅。呢個目的咧，係去促進個小朋友或者係讀歷史嘅人，對於自己國家同埋民族嘅認同，呢個係最根本嘅目的。你點樣分法都好，台灣又好，香港又好，東亞又好，中國又好，世界又好，其實個目的都係一樣。世界以區域分咧，其實有一個大嘅意義喺後邊。點解佢分為世界史呢？因為世界史係等於人類嘅發展史。中國史係自己自己國家嘅一個即係歷史文化。咁所以咧，你讀中國史嘅時候係認識自己嘅國家嘅歷史文化，即係等於認識自己阿爸阿媽。對於好啦，台灣史咧，其實佢嗰個操作咧，係一定要擺喺個中國嘅歷史嘅架構入邊去睇嘅。即係等於香港市一樣啫嘛，香港。如果你就係將香港抽離開嘅話咧，其實個意義唔大嘅。但係一定要擺喺香港喺中國嘅依個歷史嘅洪流入邊扮演咩角色？台灣喺中國歷史發展入邊扮演咩角色？嗰個意義先大嘅。所以一定會係拉到去自己本身個國家民族依個觀念嘅。 因為你係分割出去噶嘛，咁你同中國本來嗰個母帶你都係有牽連噶啦。 你根本係個源流嚟噶嘛。 咁但係另外一樣咧， 即係阿爸阿媽 嗱喺佢嘅課綱裏面咧，仲有一個好重大改變，佢棄用偏連史，就改採主題式。 呢、這個咧基本上咧，即係我都相信咧，去到呢點咧，我就個心入邊有個計，領會到一樣嘢就係、是，其實民進黨咧。會繼續啊，即係喺往後執政入邊咧，係進行佢嗰種咧，即係非奴非馬嘅一種所謂台灣國嘅嗰種嘅思維。嗱，你睇到幾樣嘢㗎，其實第一歷史嘅課改，令到你對於中國呢樣嘢係慢慢模糊咗。嚇、好啦，經濟方面、社會民生方面。所謂即係拉開少少啦，所謂同性婚姻啊，呢啲就打擊家庭制度。好啦，令到成個社會唔似中國社會啊，你明唔明啊？去到二十年之後，呢啲中國嘅元素冇曬， 即係中國固有嘅一啲傳統文化， 係啦， 打曬佢。 咁但係呢樣嘢咧，如果你話喂能夠做完之後，台灣人民能夠得益嘅話咧，咁呢個都純粹係無可厚非。但係其實歷史話俾我聽咧。最後呢一散嘅話咧，係全盤散曬嘅，即係唔會話因為你覺得喂我要咁做，我就可以對自己有利益係冇嘅，因為成個國家制度咧，成個人民嘅思考思維都係對於自己父親嘅認同，對於自己國家嘅認同而去植根落嚟噶嘛。咁所以其實點解歷史課改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關鍵點啫？你如果你自己連只個國家係邊一個都搞不清楚嘅你點樣認同呢、你點樣有自己嗰個立足點、自己的立場呢嗱，譬如果一路以來，我係中國人，我喺生活喺台灣嘅中國人，個好清楚嘅、而且另一方面，中國喺成個東亞地區嘅發展，或者成個亞洲地方，其實係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嘅。咁你將佢抽起咗嘅時候，用一啲好好。 很不對等的概念，世界史是人類的歷史，台灣史是所住的地方，東亞史是代表什麼呢？其實那個概念是很模糊的，甚至去到呢，即是你 去讀歷史入面的內容的時候，你都不知道要揀選什麼內容出來讀，因為你怎樣你沒有自己的個立足點。我們的立足點是什麼呢？歷史教育的立足點是什麼呢？是認識自己的國家嘛，自己的母親，自己的國家，自己的父親。 我估佢試圖咧，即係台灣史咧，試圖同即係同中國呢條時代咧係切斷。 佢一定係咁樣樣做 咧。我受中國影響唔大嘅，因為一直以嚟我葡萄牙又咩荷蘭人又英國啊嚟統治我哋嘅時候咧，啊到日本統治我哋。我哋都係獨立於呢個太平洋嘅，即係同中國基本上中國係冇統治過台灣嘅。 依依個係扭曲噶嘛，因為其實西班牙人 佢咪要 你去台灣， 佢咪就係一套咁嘅扭曲嘅思想。 因為佢而家咧就唔用編年史，係用個主題式啦。咁嗱，就一個好大嘅即係可以操作嘅手段。我係揀我想教嘅嘢，係 啦。 譬如我就教淨係教228。我就教依個係可能係甲午戰爭，台灣依其實已經係永久割讓咗出去㗎啦。 咁你唔用編年史咧，其實冇意義㗎，即係學習歷史已經冇意義啦。 嗯， 因為點樣咧？你用編年史即係話哦，原來咧我哋係經歷過咁多嘅時代，因為每個朝代係個時代特色㗎嘛。譬如春秋戰國啊，係百家爭鳴；元朝我哋係同外族人互相係接觸。清朝就一個咧係混合咗漢同埋滿洲人文化嘅一個鼎盛時期，喺個歷史意義入邊噶嘛。即係好啦，我相信佢咧操作嘅時候咧，都一定係講某一個時間嘅時候咧，就用西元嘅方式，一九幾一年，一七幾年，但係冇意義嘅。對於中國嘅學生嚟講，因為呢啲係外國人嘅嘢嚟噶嘛。所以即係佢依一個咁嘅即係貨改嘅操作咧，佢認為。可以咧切割咗即係台灣同埋中國嘅關係。 咁 但係實際上其實對成個社會咧，其實造成一種思維嘅混淆啊。 嗯， 其實呢個係好嚴重嘅。嗱，我哋睇翻而家個貨改啊，香港嘅貨改啲小朋友咧，對於自己國家歷史咧，其實都唔清楚。點解？喂，唔係好長時間啫喎，五六年到嘅啫喎，一代人咧嗱就亂曬嘅啦。咁咧，如果台灣再搞佢嘅話咧，好啦，亂曬大龍，對個社會唔會有好處嘅。點解呢？因為你一亂的時候呢，自己那個國家的立足點，自己那個群人的身份認 認 同，我幫誰呢？我怎麼發展呢？不是沒有出路的。即現在變成從這件事可以看到的，其實民進黨呢是做了一些有損台灣發展的事。 去在11號即是星期六的時候，他在課審大會裏面一個委員蕭竹君，因為很奇怪學生代表來的，不知道為什麼有個學生代表，他 是民主嘛，諮詢嘛， 現在他沒有大學生， 現在 其實是持份者。之前呢，其實就譬如我們講一個學生哥就說慰安婦不是被逼的，那個是高中生來的，現在先讀去年先讀大學。好了，他就講到了希望將轉型正義納入歷史課綱，尤其原住民的轉型正義。好了，起部分來講就是說去要將他想講的東西帶入來，因為你不是編年史，編年史你就由頭到尾什麼都要講的嘛，是不是？或者我就算我不 強勢，但這題目是不專業的題目來的，可以這樣講，即是原住民的歷史是很重要的歷史，但是不是歷史教學的專業議題來的， 是的， 是沒有討論，沒有認識，即是沒有增進國家對國家民族認識的一個意義的嘛。 簡單點講，他咪又將原住民和台灣本省人和外省人嘅挑起嗰個族群咯， 省族挑起 咁簡單啫嘛。 點解我原來我咁樣啊？嗱，阿小英政府咪用一個咧冇姓唔知咩姓嘅嗰個人做發言人嘅行政院 發言人， 其實已經係 古拉斯 嗰個已經係端倪。即是連個姓氏都開始要混淆佢啦。 嗱，咁呢一個因為佢原住民本身就冇姓氏冇姓嘅。 但點解嗱？老實講啊，好多外國元首嚟中國都冇姓啦。會加落去噶嘛？因為你係個官方代表嚟噶嘛。但你連喺官方場合都會容許呢啲情況存在嘅話咧，其實好危險嘅。 嗱，咁由呢個學生由居然呢個課審大會委員 有學生代表咧，咁好奇怪嘅問題。咁嗱，咁即係我哋出現過慰安婦唔係被逼呢種咁荒謬嘅講法，可以寫落課綱裏面、課本裏面係寫嘅。咁其實依個係非常有好大危機。咁我哋就 即係你唔肯出聲咯。 學生去審課綱，就等同你未受過醫學訓練，或者你審咗病嘅，你去參加醫生會審會診，你。你是要醫生聽你的講法，未受醫療訓練的人去講怎樣去醫一個人， 即是我會看的，就是 你支持學生，支持學生去做這個課審大綱的，就等同支持一個你普通人走去參加這個醫生會診，你敢不敢給這些人去醫你？ 不是，個問題就是更加嚴重的，就是他是利用這班人，而是推他向前來， 以一個 打擊他的專業資格， 這些 shareholder 的， 是的，沒錯， 一個民主，這 些是攻擊你的專業地位嘛。但是最可悲的就是，是主政者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，是去攻擊這些專業地位、專業的權威。如果社會沒有專業權威的話，社會的方方格格規矩秩序就會破壞。咁嘅時候咧，乜嘢人都可以走出嚟講嘢。 係啦，嗱，咁 乜嘢人都可以去有個話語權咧。嗱，個社會就好分 裂。係啦，咁其實講啲話語權，其實課審嘅呢個委員會裏面都講過啦。我哋咧就首先有問號嘅開放式課綱，就係你講嘅，即係教導學生用批判態度去睇去看課程，誰的歷史，誰寫的歷史。 嗱呢啲咧，如果用香港經驗咧，其實係慘痛經驗嚟嘅。因為咧，成個學習嘅過程咧，一定係認知、鞏固，然之後先去批評噶嘛。唔係一開始就跳去批評嗰部分噶嘛。 係啦， 佢連嗰個基本嗰個歷史都未識，你點批判啫？ 係 啦 ，Q 魚嘅。嗱，你睇完到清宮劇，你又以為知道成個大清嘅歷史？係 啦，冇錯啦。 佢係誰嘅歷史？邊個寫歷史？好啦，咁呢啲學生裏邊，佢講到要講二二八啦。因為主題式的嘛，好啦，咁你唔講編年史嘅時候，八二三台海戰役你講唔講？ 唔講，梗係唔講啦。 而家政府八二三都唔談，唔講噶啦，唔慶祝，唔成噶啦，已經。 咁啊，所以呢個咪呢個？ 嗱，你冇你唔講 呢啲係傷痕，傷痕嘅事。 你唔講台海 社會冇， 你唔講八二三台海戰役，你就唔會知道原來台灣係受緊共產黨嘅一個武力威脅。啊、就是、因為有國軍的存在、啊、有當時的國民政府存在，所以才抵抗到這個共產黨的來犯。 他不會承認你這樣的嘛， 嗯， 他完全不承認你， 即是現在他們就講到 不提了，不提三股理由，那些不提 了，對，那他就說就 是我是民進黨，我告訴你，台灣自古以來都是一個是自己獨立的國家，自己獨立的歷史， 就算我受到外族統治，都不是你中國統治， 沒錯， 都是受到其他， 所以呢，我是台灣就是台灣，即是他最後的立論都是這樣， 即是國民政府來到台灣都是一個霸權的政府 侵略我們。 我今天聽到有一個網台的主持說到最後，他有些柯仔尖尖的，他說當時國民政府是打敗仗來到台灣，是霸了台灣嘛，根本就台灣人就不識他們的。有個問題，1945年日本一投降，那時候已經收為中華民國，不過到後來1949年中華國民政府再搬去台灣，就並不是霸回來的嘛。但這些人他連49年之前他不認識的， 他當是的嘛， 這些就是歪理變真理。 好像台獨人很喜歡抬一個蔣渭水出來，但是蔣渭水他是認自己是中華人來的，他認自己台山人，他就是認同自己是中國人。咁呢啲人佢唔講呢一樣嘢喎。你睇翻蔣渭水嘅著或者佢嘅聲，佢所講嘅嘢，其實不斷都係強調佢自己中國人嘅身份。 其實講呢啲冇意義㗎啦。我哋謝長廷又好，陳菊又好，到呢、這個有啲高層啦，民進黨高層。 唔係你包括頭先我 翻到大陸掃墓， 係啊， 係嘛？你咪揾翻個祖先，你咁你嗰度咁嗰啲祖先係咪中國人啦？咁佢係中國人，你係咪中國人啦？一 Q 樣，個問題佢可以唔，佢以後佢可以唔再提啦。我屌你，我就台灣爆出嚟嘅。 即係你佢成日講，日據時代點？其實日據時代有識之士都係認自己係中國人。 系啦，甚至一般嘅老百姓都好， 即系佢都， 除非除咗王 叫日治时代啊，我哋叫日据啊，屌佢叫日治啊，大佬。 日治啊，佢叫中战啊，唔系叫红军啊，叫中战啊。 佢跟日本人讲中战啊，大佬。 系啊，即系 日本风灾，几乎好似台湾都有份咁样样噶啦。 冇错啦，即系 好啦， 唉，即系冇系咪？ 即系嗱。即係總之民進黨的歷史觀和共匪的歷史觀 一模一樣， 撚樣屌你乜， 做嘅完全一樣嘅， 共匪是冇撚分別的嚇、啊。即係講到今時今日，呢、這個大家不需要對民進黨有乜撚嘢期望，正冚家產嚟嘅，同共匪一撚樣嘅。好啦，講完， 好， 下個禮拜再見，拜拜， 拜拜。